外国和地区组织媒体皮特吉发表文章，今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一周年。俄罗斯的托莫斯克周报、网络杂志雷姆区区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登出金正恩同志的照片，并载文介绍了他的先军领导业绩和崇高的后代观。尼日利亚的《尼日利亚观察家报》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新西伯利亚州委员会等团体和政党网站，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网站，载文称颂了金正日同志崇高的伟人风范。